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22号星期六，农历11月16，今天是农历的冬至节气，冬至呢又叫冬节，所以呢被视为冬季的大节日。在古代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古时候漂泊在外的人到了这个时节都要回家过冬节，所谓年终有所归宿。古时有冬至一阳生的讲法，也就是说从冬至这天开始，阳气就慢慢开始回升了。今天出行方面呢，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是不限行的。首先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话语，点明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刻本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首都文化界的工作者们在学习了讲话后也备受鼓舞，请听本台记者张维的报道。 北京市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王友全最近每天都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把这个总书记讲话给下载下来了，早上起来或者晚上，就是所有的工作都忙完了，完了以后呢就特静的时候，自己喜欢的完了以后看一看，完了重点的地区是吧，完了以后重点的地儿我得给它标红，给它标出来。我觉得确实非常令人振奋。你比如像我本人，我是87年参加工作的，我们那时候参加工作，因为我是干考古的，87年我一毕业在文物研究所，我们那时候考古发掘骑着自行车出去，坐公共汽车出去，现在什么条件？我们现在正在开展呢一轴一城三代的这个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这个一城呢就是老城保护，一轴呢中轴线申遗，三代呢就是三个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跟西山永定文化带。那这个呢是我们现在建设这个全国文化中心啊，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明年是吧，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呢，要高质量的扎实做好这个文物啊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啊推进三个文化带的建设。 这次讲话也让很多文化界的从业人士对未来的文化发展充满了信心。全民畅读书店联合创始人傅平仪作为改革开放的统领人，更是感觉到文化工作者的责任重大。 因为我们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们觉得自己肩上的任务更重一些，对文化产业的这个投入越来越大。作为实体书店来讲，补贴的这个力度也越来越大啊，那今年是5000万的这个补贴，北京市明年会涨到1亿，老百姓对这个文化生活的这种需求也是越来越大的。所以作为我们做文化的、做书店的这个、做实体书店的这个人来讲，我们既然赶上了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不能辜负这样一个时代赋予我们的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和使命，来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更舒适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享受的空间。 本台特邀展览评论员、山水美术馆副馆长田达志则认为： 我们倍感鼓舞，树立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复兴，每一个博物馆人都应该从自身做起，努力践行。在新的一年里，我会继续给大家推荐更多更好的展览，走进博物馆，共同领略奇妙的文化世界。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关注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发起的北京印记平台正式上线了。在这个平台采集了北京老城18大类、73小类历史文化资源3万多条，主要设有老城整体保护、老城历史遗迹、地图见证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文化导览等栏目。专家表示，北京印记平台将成为北京开展名城保护和公众了解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未来将进一步讲好北京故事，传承历史文化，展现时代风貌，助力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年特别开展的图观北京测绘地理信息展，最近正在市规划展览馆举行。这次展览以图观北京为主题，即展示、科普、教育、宣传、研究于一体，向观众系统地普及地理信息的知识，展示丰富多彩的地图文化，带领观众了解北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今天国家大剧院将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从上午的9点开始到下午4点半，为观众呈现50多场丰富多彩的现场演出和艺术活动，在冬至这一天打造一场全民同乐的文化盛会。今年国家大剧院这次公众开放日的活动可以说是处处是舞台，各大剧场和公共空间全部都准备了精彩的演出呈现。在这提醒各位准备去参观的观众，为了保证公众开放日的安全有序，今年国家大剧院仍然是免费不免票，所有的观众都需要凭票入场。由中国美术馆自主策划的美在江山中国美术馆新年大展将在明年的1月18号到2月25号作为2019年美术馆的开年大展和观众见面。这次展览展出了众多国内优秀艺术家描绘的中国壮美山水，紧接其后的是民族大团结全国雕塑作品展。对于2019年的展出计划，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透露说，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美术馆将在国庆前后举办大型庆典展览，同时明年中国美术馆还将承接第9届北京国际双年展、第13届全国美展等一系列的大型展览。之前我们的节目介绍过的由故宫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款互动解谜游戏书《迷宫如意琳琅图集》，最近在被称为故宫最美书店的文华殿书店举行了读者内测体验会，在正式出版之前首次揭开了这本有趣图书的神秘面纱。迷宫如意琳琅图集的游戏背景设置于乾隆年间，充分体现了对故宫博物院工匠精神的致敬和传承。它汇聚了线装书、毛笔、抄经帖、乾隆制钱等18种配件，全部附件都是具有当时时代的历史特征。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随着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国家战略逐步变为现实，冬季滑雪、滑冰、冰雪游等成为了新的热门。寒冬季节，用户旅游热情不减，冰雪游正在成为公众旅游新常态。数据显示，12月的预订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在50%以上。今年的冰雪游预订主要是以中老年群体为主，以家庭为单位预订的也不少。冬奥的虹吸效应也让更多的人聚焦张家口。预计12月中旬到1月中旬，张家口周边的雪场会迎来预订出行的高峰。国内第一档年轻演员品训真人秀《演员的品格》今天要首播了。曾在综艺《我就是演员》中担任表演指导的刘天池将带领专业的老师团队，引导60位新人演员学习演员的品格。在这档综艺节目中，对演技的打磨是演员品格的基础。 所以呢，在训练的过程中，专业老师团安排了密集的专业表演课程，涵盖声乐、台词、表演、戏曲等各个维度，为新人演员夯实专业基本功。一台成色不错的莱卡 M3 相机，或许对于很多老相机收藏者来说都是令人垂涎欲滴的。最近一台莱卡 M3 正在进行在线拍卖，起拍价约合人民币379万元。虽然价格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但是据了解，这台莱卡 M3 之所以起拍价这么高，是因为这台相机是莱卡在停止 M3 产品生产时的最后一台出厂的产品。更重要的是，这台莱卡 M3 从未被真正使用过，包装说明书都一一保留，甚至连机身上的 L 风都没有开启过，全部保持在了1966年出厂时的样子。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从今天开始到24号举行。为打击涉考违法活动，严肃考试纪律，维护考生合法权益，教育部在官网公布了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违规违法行为举报电话，并提醒广大考生增强法律意识，自觉遵法守法，不听信一些社会培训机构的虚假宣传，不购买所谓试题答案，诚信考试，谨防受骗。再来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满足乘客出行需求，从下周二，也就是12月25号开始，地铁九号线各站的首班车时间提前20分钟，乘客可以提前按照出行需求安排好您的时间。位于玉渊潭公园西南部的景观南山观鹰的施工工程最近全面完工了。这个鹰呢，是樱花的鹰。新建成的下沉式花园璎珞花谷景区将面向游客试开放，并在明年的1月1号正式对游客开放。届时新增的19000平方米的绿化生态空间，不仅实现了樱花主景区的扩容，能够有效缓解春季赏樱高峰期其他核心景区的游客压力，也将成为公园花卉最为集中、单位面积内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区域。朝阳区民政局最近宣布，将在全市首推辅具免费租赁服务。这些辅具包括电动护理床、轻便型轮椅、处处扶手、助行架等四类辅具，涉及老人助行等方面。所有的产品租完为止，租赁者需要经过电话或网络预约成功之后就可以进行租赁了。租赁的四款产品中，护理床可由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安装指导，其他产品由租赁者在两个评估租赁中心现场领取。此外，老人租赁的所有辅具都由专人进行跟踪、指导使用和维修等，方便老人顺畅熟练的使用。合同到期后，回收辅具并退还保证金。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东方新国门。京南古韵右，徐德亮讲述大美大兴。 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我呢继续为大家带来大美大兴。今天我跟您聊的是第18回，城南绿海，甜美大兴。大兴庞各庄的西瓜那是名声在外。庞各庄啊，地处永定河的冲积平原，沙质土壤，昼夜温差大，非常有利于西瓜的生长。在明朝的万历年间呢，大兴区庞各庄的西瓜就被选为皇宫太庙的贡瓜。哎，去太庙说祭祀皇上家的列祖列宗，那前面得有贡品啊，瓜果梨桃都得有啊。哎，这个贡瓜就是大兴庞各庄的西瓜，当然也成了皇室的御瓜。皇上夏天 我就想吃西瓜了，吃哪儿的？那就得是庞各庄往这儿送。庞各庄可以说是因瓜成名，因瓜致富，甚至发展起了十多个叫得响的西瓜品牌。而乐平，快乐的乐，苹果的平，这个牌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不仅荣获了北京农业好品牌、北京市著名商标，还跻身中国驰名商标的行列，把西瓜种出了大名堂。冯乐平现在是庞各庄乐平农产品产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但是1984年啊，他刚刚嫁到大兴区的庞各庄村。当时呢，村里的西瓜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种，摆摊卖，一亩地啊，挣个180块的就很不错了。2年以后啊，这个有正经工作的外来媳妇儿做了一件让全村人都意外的决定，她辞职下海了，她发誓要把西瓜搞出个名堂来。在1992年的报纸上，有两条消息让她开窍了。第一条就是北京顺义农民种大棚西瓜取得了好收益。第二条就是山东的苹果包装上市卖高价。他经过实地考察以后，凑了6000块钱，支起了当地第一个西瓜大棚。西瓜呀，提早半个多月就上市了。那么常规呢是3-5毛钱一斤，哎，他卖1块钱，因为别的还没上市呢。哎，您想头半个月吃西瓜，您就吃我这个。说别人都是论斤卖，不，他论个卖。当年啊，这一棚西瓜净赚就是7000多块。第二年他一口气弄了6个棚，每个棚的收入都过万。这些个做法让当地种瓜的老瓜把式们彻底信服了。到了1997年，庞各庄乐平农产品产销有限公司成立了。这冯乐平啊，不走寻常路，又一次让大家伙是刮目相看。他要种有科技含量的瓜，跟农业科技部门合作培育太空西瓜，开发印字西瓜、盆栽西瓜这些个特色产品，引领小型西瓜种植，建育瓜园，探索农旅融合。他干了这么些个事儿，每一个成长的阶段他都不放弃尝试，哎，总得初心。这让很多传统的种瓜人呢是刮目相看。好多庞各庄老人都说，呵，你看这个外来的小媳妇儿啊，还真把咱这西瓜搞出了新名堂。好事多磨，没有任何事儿是一帆风顺的。2000年的时候，冯乐平的一次推销吃了一个闭门羹。怎么回事呢？有一回啊，他到一家单位推销自己的西瓜，人家就问他们了，说您有牌子吗？他说没有。有发票吗？没有啊。那你们有包装吗？没有啊。西瓜还要什么包装？就用大筐装呗。人家一听你们没牌子、没发票、没包装，三无西瓜呀，啊，你们这西瓜我们不要了。呵，一般人吃这回闭门羹得生半天气，可冯乐平不这么想，他开了窍了，必须得做成品牌呀，西瓜也得有品牌。哎，就这样，他注册了乐平这个西瓜商标。不仅如此呢，他还设计了西瓜的包装箱，可忙活了1个多月，带着样品又去那家单位了。一箱啊，6个个头匀称的西瓜，哎，码得整整齐齐，而且还承诺全部自然熟，哎，绝不坏，坏一个赔10个。这西瓜卖相多好啊，人有实诚，人家一瞧，呵，真不错，就这一单15万。这样，冯乐平啊，用事实证明，庞各庄祖祖辈辈种的西瓜也可以有自己的品牌。到了2013年呢， 冯乐平的农产品产销有限公司被确定为中国绿色食品示范企业，有500亩核心基地被纳入了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西瓜标准化生产基地。也正是在这一年，冯乐平的公司呢创建了玉瓜园，西瓜生态文化创意博览园。说这西瓜还生态还文化还创意还博览，怎么个意思啊？哎，这是一个呀可以种植、可以销售、可以采摘、可以观光，甚至还具有科普能力的一系列功能的农业旅游项目。种西瓜的也搞起了旅游项目了。随着百姓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到2014年的时候呢，冯乐平还建立了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哎，让生产全程透明的展示给消费者。在冯乐平公司的大门口啊，始终刻着8个大字，叫以质求存，志在富民。创业一开始，冯乐平的父亲对他就有叮嘱，说如果质量不行，这条路就走不下去啊！你要想着让农民跟着干，那就不能让农民吃亏，得让农民们看到长远的利益。这么多年，冯乐平一直也没有忘掉老父亲的这些个谆谆教导。30年以来，哎，跟着冯乐平干的农户，从开始的6户亲戚，发展到了现在650个合作社的社员，在全国的8个省市建立了3万亩的基地。冯乐平说了，说我要把绿色的食品啊真正做到家，等北京新机场建成以后，让中外游客一进咱们北京的南大门，就能感受到我们农业的绿色发展。天下手艺，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呢，大美大兴，下回咱们接着说。 以上节目由北京市大兴区委、北京电台城市广播联合播出。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但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今天是12月22号，星期六，农历11月16。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大运河流淌出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作为一位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了寻访之旅，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今天我们就继续顺运河而下，去看一看大运河通州段有哪些故事，城市副中心的运河段今天焕发出了哪些新的生机，赶紧来听听杨良志先生是怎么说的吧。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大运河流淌出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作为一位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寻访之旅，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今天我们继续顺运河而下，去看一看大运河通州段有哪些故事，城市副中心的运河段今天又焕发出了哪些新的生机。为您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的作者，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杨先生好。 朋友们好。 杨先生，那么上一次节目我们就讲到了八里桥，今天呢我们就要离开历经沧桑战火的八里桥，也就是以前的永通桥沿着这个通惠河浩浩荡荡的流水再往东行，这一步一步离通州就近了， 是 吧？ 是。 嗯， 从八里桥往东走，这个通惠河呢大概有180米宽吧，没有风的时候水平朗静，一有风啊水波万卷，整个河呀宽阔舒展，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早晨往东迎着对面新区的高楼层次后边看过来的阳光，如果是晚上傍晚，身后的这个夕阳把这个河面啊移到残阳铺水中，也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走在河道上，脑子里就浮现出了北京人常说的一句话，北京城是水漂来的。 北京城是水漂来的，这句话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 对， 但是究竟怎么漂来的可能还真不一定了解的特别的清楚。 走在这个距通州的这个河边上啊，这句话给你带来的这个想象啊就非常的具体了。怎么回事呢？你看说紫禁城的底下呀完全是大条石垒起来的石础基础，那么我们的8号地铁线，你看它必须绕过了紫禁城这一块宝地，地下结构复杂，万年不动。紫禁城里的太和殿，24根金丝楠木的大柱子，天坛祈年殿那28根金丝楠木的大柱子，都是有1米多的直径，20米高啊。这些大木头称为啊神木，神木哪里来？都是啊从南方云贵水运而来，水运而来进城呢，永乐皇上建北京城的时候，我们这个通惠河呀发挥了巨大的力量，水运而上。所以乾隆有一个神木尧，他写了一首诗，写 神木尧。 对，他这个神木尧有个小序，他怎么说呢？说都城东，就是我们朝阳通州这个方向了。都城东有巨木焉，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大木头啊。其长20余尺，卧于地，就在地下横搁着，其者。革木立福建也，什么意思？就是啊大木头在地下横卧着，60多尺长，什么呀，就是20多米。你骑在马上隔着木头，对面看不见，看着木头有多长有多粗啊。 是啊， 所以我们这边有个地面叫黄木场，就是原来给皇家堆大木头的地方。 哦，您这一说大家就明白了，黄木场原来是这么一个来由啊，这名字。 这样也就知道了，我们建北京城，这个大运河呀，包括我们这个通惠河呀，贡献太大了。 可不是吗？您看您刚才说的紫禁城的这个底下的这个石柱，太和殿的72柱，天坛祈年殿的28柱，通通都是顺着运河飘来的材料， 对， 所以说北京城是水飘来的， 对，我们离不开它。 没错。所以说这么说起来，我们沿着这个通惠河走着，我们应该对通惠河以及通州怀着一种感激之情啊。 哎，真是啊， 北京城这些最著名的建筑的这个基础都是从这儿过来的哈。 所以沿着河边走，向着通州，真是充满了对大运河、对通州的感情。 所以说通州其实它跟这个北京啊是有非常深的历史渊源的哈。 对了，所以他们说没有黄木场就没有北京城。先有通州塔，后有北京城，这都是老百姓常说的话。 没有黄木场就没有北京城，先有通州塔，后有北京城。所以今天这个通州哈，这个四通八达， 是 这个通字很重要哈， 通字很重要。你到通州这个地面上随便走一走，嘿呀，出眼接见的就是一个通字桥。叫永通，河呢叫通惠，闸呢叫通流，路呢你看看，通顺路、通济路、通烟路、通塘路、通乡路、通淮路，走在这个大街上啊，满眼的新建筑，让你感觉到啊，通书、通和、通乐、通达，心通气爽。吉祥通泰，福运亨通。 杨先生您总结的太好了。我相信这个跟通州有关系的朋友们听了之后真的是心里头会有非常的亲切哈。而且现在应该说我们北京的城市副中心也在蓬勃的建设当中，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区域向东移动了。所以今后我们其实去通州的机会也会更多了哈， 就得长跑通州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咱们北京城和通州的关系其实真的是越来 越 密切了哈。 去通州原来呢，朝阳路、建国路，现在京通快速路，走京通快速比较多的，号称40里，那些桥那些点儿，我们大家都在脑子里， 可不是吗？ 其实呢，这个路啊。还是回到历史，300年前，雍正、乾隆啊，就开了朝通路这一线。这是300年前的高速路。今天我们走高速，没忘记啊，300年前我们雍乾过去开的高速路。 那会儿就有了，那会儿估计是走马车就算高速了哈。 巨石板 啊， 铺起来。说到这儿，我就看到当年啊，有个法国人，他写过这个路。想起来特别有意思。法国人怎么写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变化，人们的认识。他说呀，这条大路呢都是巨石，每隔一段啊就有白色的大理石的石雕，下边。是一个巨大的乌龟，龟背上驮着一根方形的石柱，石柱上雕着一些五爪的大龙，这些大龙弯曲蜷着互相缠绕在一起，形态奇怪。你看当年啊，这个很不理解，他就写石，其实那个大方石柱什么呀，就是石碑呀。那个上面刻的龙啊，他看成是互相缠绕在一起的，他看的不莫名其妙的， 他不太懂啊。 那这个文化的沟通啊，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如实的写，我们看到这儿当然要笑了，历史啊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是，所以说现在其实咱们国际交往越来越多了，沟通也更加的这个畅通了哈。 对， 所以真应该把好好的把通州介绍给大家。您觉得通州还有哪些特别值得大家来了解的地方呢？ 我们今天像对通州的对北京大运河的一线的这个介绍，还远远的不够，对我们北京人，对我们中国人，还包括对世界的朋友，我们都应该呢加强介绍，说不完写不完。那么如果讲起通州来呀，真是看不完。这个从白福泉到通州这一线上啊，杨良志从去年的秋天，包括寒风凛冽的冬天，一直到2018年的早春，我不停地在大运河上走啊，每一段都要考察，考察了以后才能写。跑过的地方未必都写下来了，但是没跑过的地方我是不敢写的，必须亲眼见到，哪里能够闭门造车呢？那么现在我们进入通州，说我们在通州找个地儿住几天，十天逛不完。讲通州咱们讲一天也讲不完啊。所以呢面对通州啊，只能呢挑一点儿简单的说。其实大家都很清楚，通州呢有著名的通州八景，燕京八景，我们通州本身就说不完的景。比如说通惠河和北运河交汇处啊，有大光楼，通州城北关呢有皇家码头，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一只塔影任通州，什么呢？燃灯塔。特别是古老的通州的老城，今天的新贸，新贸啊，我们在那儿转，杨良志上周去通州转傻了， 变化很大是吧？ 还有我们张家湾这些地方都是逛不过来的。随着我们市中心向东移，说实在的，我们跑通州的时候会更多了，通州跟我们的生活更加息息相关了。今天咱们挑那么几点儿吧，来说一下好不 好？洪生在微信平台上说这个通州啊，早年号称小北京。哎，一说这个您就知道通州的历史地位了，是吧？ 哎，对了，有人记录通州不亚于繁华的京中那种富盛啊。 是 说大家最关心的一处吧。 这个、 燃灯塔。 燃灯塔。 说燃灯塔呀，可说的东西多了。我现在呢说一个呀，大家未必啊注意到的燃灯塔。我们到燃灯塔那儿，大家左看右看，留了很多照。我现在说的呢是古人呐、他别有一眼。那么怎么说呢？就是燃灯塔呢更适合呀远看。古人啊有记录，地经景物略，明代啊这个刘同于正这个地经景物略，关于北京啊最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他说什么呢？天气清寂，塔影非五里外，现白河水面，如如遥遥然。就这么十几个字啊，我再念一遍：天气清寂，大晴天，燃灯塔的塔影呢，飞到了五里外，为什么？因为塔在河边，那个水波上啊印出了塔的影子，远远的就看到了塔影。 哇， 这个塔影在水面上那个影子是什么呢？用了五个字，这五个字绝妙，叫如如遥遥然。如如像一个大的虫子在那里动，在水面上呢随着波浪呢摇摇动动，特别的传神。所以古人留下的经验就是看燃灯塔，当然我们要细看，远看，我们坐车从那里过，远远的看，有时候看水景啊胜过 看实景， 嗯， 更有诗境， 啊，另一种意境哈。 哎，对， 看实景也很值得看呀，因为这个燃灯塔， 嗯， 是这个八角密檐的这种实心塔。嗯，典型的辽代建筑风格，咱们北京城这辽代风格的塔非常的少。 嗯， 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天宁寺这个塔， 对，那都是太典型的好塔了。 是， 嗯， 所以以前不是有先有燃灯塔，后有通州城。 对对， 所以说这个燃灯塔，通州的标志。 嗯， 远看近看都非常的棒。 嗯， 非常的好。 嗯，燃灯塔这点儿还有原来塔上的古榆树， 嗯，也是很神奇哈。塔顶上长棵树， 神了神了神了。还有就是塔下不远处啊， 嗯， 李治的墓， 嗯， 就在近处。李治呢也很值得，我们怀念。李卓吾啊就在旁边。 聊完了这个燃灯塔，我们就要进到这个 通 州的古城了。 城啊，通州城，通州城今天呢？尽管我们看，要想快看，开车滑走， 嗯， 慢看，您慢慢的踱步，一座一座的楼，一处一处的景看不完， 嗯， 我现在在通州城里转呢， 嗯， 我脑子里不禁的回到了呀，200年前古通州，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看不到了，但是那些历史的记录啊，还活跃在我的脑子里。古通州啊，这个东关是当时通州这个地方的通商的首地。 嗯， 刚才主持人说这个通州城不亚于北京城啊， 嗯， 这话真不是虚说的，确实啊，甚至比北京城的繁华呀还有过之。那么何以见得呢？清代的时候啊，通州啊有一大批朝鲜来的高官和商人，你想啊，他这个从朝鲜那个地方到通州来啊，得水利之便，路上走也不难，所以当时在通州的这个地方啊，朝鲜高官、朝鲜商人留下了很多记录。 哦， 这些记录呢，今天呢也都已经有了史料的 佐证了。 对，我这里随便举一点例子，大家一听呢，原来这样。 嗯， 比如说有个朝鲜人叫朴芷元，这是姓朴的啊，姓朴的说我们通州东关是什么呢？他说呀，下船登岸，车马赛路不可行，独轮车数万，无回旋处，遂下马入一铺中，归里繁复。他这说这个整个东关这个地方啊，车马塞路，路都堵上了，独轮车数万，这个店铺里边啊，瑰丽繁复不可想象。这是这个朴留下的记录。李宜显他说通州当时什么样呢？是商旅啊，车马呀，田街，把街给都填满了，异巷，那个巷子里啊，这个人流啊都溢出来了，田街异巷，肩磨骨机，这人肩并肩，车轮子啊都相撞， 真热闹呀。 市肆风舍，杂货云尾，处处旗幡，左右森列。朝鲜李某人，你看他说的这些词啊，还有个江某，我们知道朝鲜这些姓都是比较多的了。 嗯， 这江某人说什么呢？说我到通州的时候，日已昏黄，他是暮色苍茫的时候到的通州城，路旁市肆栉比， 嗯， 金碧照月，各铺各店张灯点蜡。就晚上， 嗯， 哎呀，张灯点蜡，上下四旁通明如昼，夜间交易，肩磨机种。晚上我们通州城商业一片繁茂， 晚上也这么热闹， 这个蜡烛成万， 嗯， 商人摩肩接踵。朝鲜人当年朴某、李某、江某留下的记录，真实的再现了 当年我们的繁盛状貌。 是啊，尤其是这个杨先生搞文史研究的哈，靠史料说话，哎，找出的这些史料非常生动，真的是让我们眼前浮现出当年清代通州的这个繁华的这个商业景象，确实是非常让人惊叹。 哎，那不得了。所以我们通州地面上有这样的民谣， 嗯， 说通州城好大船，燃灯宝塔做桅杆，钟鼓楼的仓，玉带河的缆，铁苗落在张家湾。哈，我们地面上的歌谣把这个地方啊概括了一下，真是好玩极了。 是，非常热闹，非常繁华的通州。 哎， 那么说了这个商业之外呢，我记得有一次您说到这个二闸，以前这个冬天能溜冰的时候，我印象还特别深，说从二闸那儿溜冰到通州来买这大顺斋的火烧，完了再溜回去，还能是热的这火烧。 是是 啊，一方面这身手确实很了得哈， 对， 另一方面这通州的美食也是很有名， 可不可错过呀。来通州逛这么多天，通州的美食啊我们真是千万别忽略了它呀。那馋馋你，通州第一个呢就是小楼鲶鱼。 嗯， 这个小楼鲶鱼啊，它必须是鲜活的鲶鱼，头尾去掉，留下中段这个绿豆粉啊，把它裹好了。 嗯， 香油，师傅的话呀是三蹲，蹲就是蹲下来蹲，实际上是把它搁了那么一下。 嗯， 三蹲三烤。 哦， 这个三蹲三烤 那就要炸三遍是吧？ 你比我内行。 因为你如果是一下子炸的话，它很容易外头硬了里头不熟，它所以就炸三遍 是吧？ 嗯， 急火慢火， 嗯， 相结合，然后呢再溜炒出勺，真是色黄味美外焦里嫩。所以来通州这个小楼鲶鱼是必须要品尝的，据说还要排队。 哦，小楼鲶鱼，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那么如果再说呢，再馋馋你呢，就是咱们过去说过的大顺斋的糖火烧。 嗯， 二闸上回讲了以后啊，咱们说到那个糖火烧， 嗯， 从二闸买糖火烧那是一玩儿，到通州来吃糖火烧这才是正宗。 嗯，说通州这个糖火烧啊也很讲究，说面要用这个好的标准粉，油要用通州的小磨香油，然后里头还有桂花，要用天津产的甜桂花，不能缺的还有红糖和芝麻酱，也都是专门有地方买的， 讲究 都不能含糊， 把得特别严， 是 因为它是300年的历史了。 嗯， 据说这个老板啊叫刘大顺，干嘛叫大顺斋呀，从南方到北京来， 嗯， 就开创了他这个绝活，就是大顺斋的火烧。300年来，就像主持人讲的，人家来料特别讲究， 嗯， 还有呢，工艺也讲究。我看过他这个厨房里做，卷成那个薄薄的压好了面片， 嗯， 卷成了卷儿，来回的卷了好几回， 才能有这千层的效果呀。 哎，然后烘烤， 嗯。 出来以后如果就是在他这个店里啊，趁热趁着还烫嘴呢，你就吃，我的感觉酥绵香甜，而且啊他不齁人，不腻人，不粘牙，这个真是好极了。 小楼鲶鱼，大顺斋糖火烧，其实通州三宝还有一个万通酱豆腐，但是现在也基本上就流传度不太高了哈。 变化了，我们现在对不起啊，就是一些名品的酱菜啊，慢慢的在我们生活中占的比例呢少了。 对，大家要这个吃低盐的东西。 哎，对了，油茶呀，炸羊尾呀，涮百叶呀，羊蝎子呀，烤串啊，这都是他通州啊别有风味的东西，好东西。高丽豆沙、大炼火烧都是他通州吃不完的东西，慢慢品尝。 嗯，杨先生，我们从白福泉一路走到了通州，

十字路口如何抉择？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懂投资，说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杜帅开说。杜帅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他是一位经济学者，是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的 MBA 特聘导师和客座教授。他是一位创业者，私募基金、地产开发、金融投资，曾被称为业界传奇，是多个央企的金融顾问。他就是杜帅开说的主角杜帅。他是金融学博士后，知名天使投资人、金融投资人、金融评论人，著有创业自传类畅销书《率行的青春》，畅销书《率行的演讲》《房市》等。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不少朋友都接触过拼多多。拼多多是一款这个软件哈， 便宜。 今天我们就要来说说这个拼多多，它的一个商业逻辑。拼多多是2015年9月成立的，成立不到半年的时间吧，它的这个单月的成交额就突破了1000万，付费用户突破了2000万。到了2016年7月，成立还不到一年，拼多多的用户量已经是突破了1亿。今年的7月26号，2018年7月26号，拼多多正式登陆美国资本市场，当时的发行价是19美元，它的市值一下就达到了240亿美元，也是个年轻人创立的哈。 是 短短3年时间就能够到美国上市，而且市值是跻身中国互联网的十强啊。团购啊，在前些年特别火热哈，现在团购经济已经没落了，但是这个拼多多却可以凭借着这个，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团购方式。 其实拼多多啊，尤其是像现在我接触的很多朋友啊，真的每个人都这个通过拼多多啊买了好多好多的东西，甚至说你像京东啦什么的，我看都有这个拼多多的这个专栏。拼多多的核心呢，就是用户通过发起和朋友啦、家人啦、邻居等的一些拼团，以更低的价格拼团购啊，这样买这样的一些需要的一些产品。拼多多凝聚更多人的力量，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东西。 那么些以前那么火的团购网站也没有像它上市这么火，应该说啊。 其实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团购。 它不是团购吗？ 对，那么给它其实拥有非常强大的这种处理尾货的这种能力啊。最先了解到拼多多呢，是我有一个做服装外贸的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个事儿，他说曾经有一笔订单呀，由于这个买家出了一些状况，产生了大量的库存，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有一人呢就建议他，让他去拼多多卖掉。他因为以前啊做过电商，觉得太麻烦了，所以开始没有同意。最后呢就经不住朋友的这种劝啊，包括他自己的库存压力也确实特别大，去拼多多卖了一下。那么原价200块钱的衣服呢，他只卖60块，结果出乎意料，很快就全部卖完了。包括你像当年其实做服装的最早这个起家的一批人，他们做服装都是这样的，通过一种线下拼多多的模式。比如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包库房，比如说我们好多库房，我随便找一个库房，那这些库房里面的货都是尾货。我找到一个库房之后，我说哦，我就要这个库房的衣服，我给他10万块钱，所有的东西都到我这儿了，然后我再找几个朋友一起去把这个货拿走。有些是买这些低端货的，有些买高端货的，有些买中端的，放到不同的店面里面去卖。 这也是一种商业模式。 对，这是原来最早的服装批发的一种线下的商业模式。没想到呢，现在是搬到了线上这样一种模式来，变成了叫做拼多多这样一种方式。 更省事儿了，其实是。 对、 啊、 其实拼多多呢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处理尾货的工具，开店非常方便，上面的用户数量呢也非常的多。其实消费者呢一般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呢就是寻求价廉物美的商品，另一种心态就是寻求价廉的商品。 这听着有点像是一回事儿， 看着是一回事儿。其实这个去批发市场买东西，我们追求的是价廉物美，追求的是价廉再是物美。那在去批发市场之前呢，我们心里就有预期，那边的东西啊特别便宜，而且看不看能用便宜的价钱买到好的东西。比如说曾经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 一些冻批啊之类的， 对，冻批什么这些。其实当时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比如说买服装去冻批，买小商品去天意是吧、这样一些很多的承载着北京市的一些回忆，这就叫什么，我们所谓的捡漏。那么去商场买东西呢，我们追求的是物美 且价廉， 嗯 啊，那么比如说我们想出席一个场合，或者想买个不错的东西，那一定会选择去商场，因为去商场里买点好的，然后在这些东西里面找那些价格我能承受的，这叫物美价廉的东西。 就去商场，你首先是要物美， 嗯， 这东西得好， 对， 然后呢，我再挑相对价格便宜的。去批发市场呢，我就是想买便宜的， 是这样。 好，好不好呢？可以稍微退而求其次一点， 是， 比如说什么15块钱买条裤子，你自己想象也不能追求太好，是吧？ 是这样。所以今天的天猫了京东了慢慢的都成长为物美价廉的一些地方了、 哎、 但是拼多多呢它继承了像批发市场这种价廉物美的逻辑、 嗯、 所以它才起来了 就是便宜 对就是便宜、 嗯、 而且呢我不但便宜而且呢这个物品呢也不太差所以那么当整个消费正在升级的时候大家升级的速度呢也是不同的比如一线城市的消费者可能就会在天猫买东西、 嗯、 那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者呢随着物联网和物流的这么快速发展的这么一个状态电商已经普及到几乎我们全国的所有大中小城市了而那些大中小城市的人呢消费水平还没有升级啊，所以会留一些这些追求价廉物美而不是物美价廉的人群这部分用户呢就是拼多多的用户群体甚至说不一定是这一部分人、 嗯、 包括我个人我都觉得有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买一些尾货呢而且都是一些新的 无关紧要的小东西你就觉得便宜点就可以了、 啊、 不用买太贵 对啊我觉得至少来说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生活的一种体验 是、 哎、比如说你像什么我看经常我身边的人动不动喜欢买点纸巾啦什么都到拼多多去买其实挺好的又不是二手的对吧 没错所以呢这个拼多多从2015年成立到2016年7月注册用户就突破了1亿啊、 嗯、哇真是 一亿啊那就意味着我们中国13亿人就每13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人在用拼多多 嗯 怎么做到的 哎呀这所以说有的时候互联网的发展真的是一个很强大的实力 对、啊、你真的是有的时候很难预想到底是什么东西入了大家的法眼 对啊 受到大家喜爱 这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啊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人们对于这种新的商业模式的喜爱和追求 嗯 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说了拼多多最开始主要是用于处理尾货的但是慢慢的呢、嗯、市场上出现了专门为拼多多定制的商品 哦 哎就是这就叫一个商品会随着一些商业模式的转变而出现它具体的转型 嗯， 所以说很多商业模式的企业往往是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发挥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嗯， 哎，那么商家在拼多多刚开始销售尾货那么做着做着就发现反正都能卖出去那么尾货处理完了我为什么不生产一些专门的商品呢 还能接着挣钱是吧 哎，对于是就有很多商家开始为拼多多啊单独来生产商品啊，就像我们特别熟知的线下的工厂店的奥特莱斯一样。 哎，我觉得您这个特别准确。就奥特莱斯，很多人去那儿就是觉得能买到一些便宜的好东西。嗯、 对，是这样。 是吧？拼多多其实它当时就是也是希望营造这样的一种氛围， 对，是 和消费体验。为什么会便宜呢？ 主要是因为尺码了、颜色了、规格等因素，最终一定会产生一些卖不掉的商品。 哎， 啊，那么就会用很低的价格在奥莱处理。对吧你像我们之前说的线下的这种奥莱、 嗯、 奥特莱斯那么所以奥特莱斯就跟着成为销售服装类商品尾货的地方 嗯， 那这个生意非常好做着做着呢有些商家就不仅在奥特莱斯处理尾货了还专门为一些奥特莱斯定制一些款式 这个我们在媒体上也看到就有一些这个、 嗯、 尤其是国际大牌就会这个实体店卖的跟奥特莱斯卖的两种东西是吧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像比如说一家生产鞋子的企业啊，那本来在奥特莱斯是处理尾货的卖着卖着呢觉得哎呀特别好生意特火 嗯， 那就专门为奥特莱斯生产一款跟商场里品质不同、 嗯、 款式不同的鞋子那奥特莱斯呢也变成了一个尾货和新产品都在卖的一个地方因为便宜所以游客甚至当地人都会把奥特莱斯当成一个用很少的钱淘到好货的地方 嗯， 拼多多呢也类似于奥特莱斯、 嗯、 慢慢就变成了用户心中用很少钱淘到好货的一个地方了 哦 哎，而拼多多的蓬勃发展呢还要得益于这种社会咱们社会的这种裂变 嗯 啊，比如说拼多多就时常推出一些你想都想不到而且还可以特别便宜的商品比如说一款蓝牙耳机、 嗯、 只要3.5块而且还包邮、 哦、油费都不够 对啊油费都不够 啊，白送嘛、 啊、 这不是 对啊你像比如说成本这个就假设吧它成本是2块钱是吧运费3块钱那如果这个数字正确的话拼多多为什么愿意赔1.5块呢、 嗯、 其实它的核心啊就是希望获得新的用户 哦、哎、你必须得跟新用户拼才能买到这个。 对，它主要是为了得到一些用户的一些这个使用量。 嗯 啊，那购买这两个蓝牙耳机呢，我必须要拼团才能购买。 是 啊，一次买俩是绝对不行的， 用不了呀。 对，那为什么这样呢？拼多多希望你给他带来新的用户， 嗯， 带来更多的曝光，刺激你在朋友圈、在微信群，或者说你这个每天口口相传的这样一种传播啊，这就给他带来了一种裂变。 嗯， 所以说拼多多的一个核心的成长逻辑是借助微信的社交裂变啊，把它最核心的逻辑是把毛利让出来作为获客成本，然后用拼团的方式获得用户之间的传播。 嗯， 通过鼓励用户分享到朋友圈，分享到群，甚至群，或者说是口口相传，源源不断的这种方式去获得新的用户。 现在我看很多的这个电商都学会了这种方式。 嗯， 就是你是老客人，然后你要是能跟一个新客户拼一个团的话，就能买到在就是相对便宜的东西。 是这样。 但是你要因为用的人越来越多之后，新的客人就很难找到了哈。 是啊， 就等于是。电商就让你来帮他去找这个新客户了哈。 嗯，是这样的， 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很好玩。是 那么其实刚才我也说过了，就是团购电商、咱们国家其实2010年左右就有了，很早了哈。而且到2011年八月的时候，我们国家团购网站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5000家了。 嗯， 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没落了，也就像美团这样的大户还在了。 是 那您刚才说拼多多其实跟团购不太一样是吗？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那其实拼多多的模式呢，和以往的团购模式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嗯， 就在2011年到2012年左右啊，我记得，那么我国团购经济呢是最疯狂的一年了，应该是。啊，我们还有一个专业的词来形容这场混战，叫做“千团大战”。记得吧，大家应该我估计啊应该都记得这个事儿，是吧？千团大战那个时候的团购呢还是属于 PC 时代。 嗯 啊，那么也就是我们还在用电脑买东西的时候，并且没有互联网，没有如今这么普及，也没有达到全民上网甚至大爷大妈都会网购的这么一个时代。我们都知道说现在是用小屏幕代替大屏幕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最早呢我们是用电脑代替了电视。 嗯， 那现在会发现手机已经代替了电脑和电视。 你知道当年我看那个数据哈，就是说淘宝，这是一个题外话哈，就是淘宝的当时说是这个电脑端的这个用户，就移动端的用户比电脑端用户少的时候， 嗯， 我是属于变化比较慢的，我还一直在用电脑，然后我就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用手机去买东西呢？现在来看，真的大部分都是在移动端了啊。 是 啊，所以那个时候团购其实存在很多问题啊。 对， 嗯， 那么包括当时大部分团购网站呢都在烧钱， 嗯， 啊，比的就是哪家烧得快，而没有沉下心来去研究业务、研究服务，同质化非常的高， 嗯， 因此呢，钱烧完了，公司也就倒闭了， 嗯， 拼多多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刚才也说了啊，拼多多正是把社交和电商的结合做成了之后， 嗯， 才在电商的红海中杀出一片空间，甚至说是为了拼多多的活跃，业内各家纷纷跟进。2017年甚至被称为社交电商的元年， 嗯， 啊，这是我们这个2010年左右团购所不具备的这样一个条件， 对， 啊，所以说拼多多。既是一种我们说可以拼团购买，也是一种社交的舞台， 嗯， 大家可以通过购物慢慢的完成了我们大家社交的一个更好的人脉圈的拓展。 对， 比如说我可能喜欢，比如说我说我想买一个这个游戏机，那我可以发动身边所有的人跟我一起去买这个，通过购买这个呢，没准还能认识很多的人脉，结交很多的资源， 对 吧？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那其次呢，其实拼多多和以往团购不同之处还在于啊，就拼多多的大部分销售来自于具有这个特定的这种爆款，即使这些爆款背后的品牌可能相对不为人知，但经营爆款具有极佳的优势，比如工厂就可以专注于有效的制造1到2个爆款，以降低成本。 嗯， 用户自觉与好友分享产品信息，商家无需为引流而额外支付大量广告费用等。 拼多多虽然很火，但是它本身也面临着这个商家良莠不齐的这个状况，投诉率是比较高的，17.87%，这是我们看到的数字哈。 是的， 所以说这些问题其实也是影响着拼多多的这个股价的，尤其是我们之前也看到拼多多上面卖的很多这个仿一些名牌的一些东西， 嗯， 应该说也是受到大家的诟病哈。 是，其实拼多多的本质呀，是匹配给消费者一个价廉物美的商品。但是如此庞大的商家当中呢，肯定有一些商家的商品啊是这个咱们所说的 价廉物也廉， 就是东西也不怎么好、 啊、也不怎么样、 啊、 是吧啊，但是目前拼多多呢也在治理这个问题，而且治理力度呢还是很大的。 嗯 啊，我这儿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没有品牌的这个商品啊，它的质量也是有保证的。那品牌的本质呢就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工具。我这里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看中了一双耐克鞋啊，800块，市场上呢有没有价格是400块但是品质和耐克一样好的鞋呢？其实是有的，但是你必须花时间去对比去挑选，可能会多花一天或者两天，或直接去耐克店花15分钟就可以买到一双品质好的鞋，节省了一两天的时间，但却多付了400块钱。这400块是什么？就是品牌的溢价。 嗯， 哎，那么因此呢，品质好有品牌的价格自然会贵一些，但是不注重品牌的商品价格就实惠多了啊、 嗯。 那比如说这个拼多多现在一些确实有一些良莠不齐，但是消费者也要学会去辨别和甄选。 嗯 啊，那么这个就是交易成本也是无法避免的。拼多多上面呢也有很多这种商品，有品质但不注重品牌的商品，但只要肥肉在那儿，一定会出现很多狼哈、啊，咱们所谓的。 嗯， 当拼多多抓住了社会裂变红利，蓬勃发展，拥有巨大流量之后，假冒伪劣的这些商品其实也就不请自来了。 嗯， 那么这是这个生态里面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现象。但拼多多呢，真正要持续发展，就要把所有获得的红利沉淀在维护用户价值上面， 嗯， 将真正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呢匹配给这个消费者。 所以他们要做好品控非常重要啊。嗯、 对，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拼多多唯一需要最重要最需要重视的一点就是我们品牌的控制上。 是 啊、只有把品牌控制住了，才能够长远的发展。 嗯， 像我们淘宝一样，阿里一样，是吧？发展了这么多年，甚至股价一直在达到一个上涨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拼多多如果想长期发展的话啊，给他一个建议啊， 嗯， 就是一定要多去注重品质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他要痛下决心做的一件事。 痛下决心。 哎，那现在国外的有没有什么就是团购网站他们发展的情况值得我们借鉴的，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这种进展，杜帅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其实国外的团购网站啊做的并不是特别好，这又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啊。国外呢其实在2008年呢有一个叫做 Groupon 啊、 嗯、 这样的一个公司。其实这个公司的成立呢一年之内就积累了相当于100万的用户、 嗯、 销售额呢也从0到5亿只花了18个月的时间、 嗯、 带动了我们国家当时团购网站的一个狂潮。 它的示范效应很明显、 嗯、对，是的。那么2011年呢，这个仅成立3年的这个公司啊就在纳斯达克上市了，是当年科技公司的第二大 IPO、 哦、 市值呢我记得反正是100多个160多个亿美金啊，可谓是风光无两啊。这个但是从2012年开始呢，这个公司啊，这 Groupon 公司的股价有急转直下，市值直接从最高的160亿美金跌到了现在的20多亿美金，营业额也是一年不如一年，2017年还处于亏损的状态啊。那么像国外的国情呢，其实就决定了团购网站发展的不会太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大量的人口支撑。 对， 哎，那 所以你说他100多万用户，他都已经觉得很不错了。 对，是非常不错的。 一个亿。 对啊，你看我们国家随时就哎1个亿、2个亿都是轻轻飘飘的，对吧？这就是我们国家这个能够领先于世界潮流的一个舞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啊。 嗯 啊，那其实呢你像为什么说印度以后肯定是会非常好呢？那一定的，就印度的投资机会也非常好，那就因为人口啊也是一个巨大的红利。 对， 印度人口和中国是基本一样的，但是印度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1/6，所以下一步印度也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点。 嗯 啊，那你像一些业务例如移动支付了、电商了、外卖了，一定是需要人口福利来作为支撑的。 所以杜帅，您刚才介绍的国外这个 Groupon 这个网站哈、 嗯， 它和拼多多很像，也是3年上市， 嗯， 而且这个上市的时候当时股价也是很高的， 嗯， 所以就会让人有这样的担忧呢， 是， 就拼多多会不会重蹈国外这家网站的覆辙，会出现股价暴跌的情况呢、 嗯？ 拼多多它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呢？ 所以说呀，这也是我特别担心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拼多多呢是成功上市只是第一步，未来拼多多很多事儿要做，一个就是拼多多要保证在低价的同时保证产品的质量，这是最关键的，刚才咱们也说过了， 嗯 啊，那么如果质量这一关不好把控的话，那拼多多所积累的流量最终就会流向像类似于我们的天猫啦、京东啦、啊淘宝的这些地方。第二呢，就是消费文化的转变会给拼多多带来的挑战。拼多多成功源于消费文化，未来呢也要适应这个文化的转变。中国社会在转型升级，商品也在转型升级，消费观念也在转型升级，特别是未来的90后、00后、10后崛起， 他们都生活在富裕的时代，消费不再看价格低质量一般，而是要看服务。 嗯 啊，那么这些呢，其实新生力量会改变未来的消费行为，这也是电商平台需要长期关注的，这个才能做出适时的这个决策来保证自己的不败之地。拼多多的未来呢依旧充满着挑战，所以我觉得尤其是现在的零零后进入了历史舞台，像今年基本上孩子18岁都是零零后的学生孩子了， 是 啊，有一些呢可能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或者是学习不是特别理想已经进入了社会，发现他们现在去工作就是一种享受啊，我觉得我到这儿我就是来玩的， 嗯 啊，我玩着工作既能赚到钱我就能玩得快乐，这是他们的一种理念。那到了10后我觉得更是这样一种感觉了，他们觉得只要我快乐我开心那就是最好的。哎，所以说慢慢的 拼多多他所秉持这种消费理念、 嗯、 能不能够在这个新生代身上得到这个认同啊， 对， 这也是他应该是他要做的工作。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再牛的商业模式可能也会被一些新生代所打败啊，是这样的。 嗯，所以其实很多的这个能够发展的好的企业它也是在发展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调整、 嗯、 就像淘宝它从当初到现在应该说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变化的哈。 是的， 嗯， 那么包括淘宝一开始从最早的这个价廉的商品是吧，那么变成了后来的天猫一步步往高端上面走、 嗯、 啊，咱们之前节目当中我记得也说过， 是 对吧，包括这个为什么能够一点一点的，你像拼多多的发展模式，我觉得千万不要像之前我们所谓的人人网一样是吧、 嗯、 一开始特别的牛，后来一点一点的没落了、 嗯、 所以这都是一些啊它经济所存在的一些本质的规律，所以我也希望拼多多这个公司呢能够一如既往的发展下去，给我们老百姓尤其是给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一些更好的福利，让我们买到更好的商品才是 对的，带来更多的实惠哈。 是啊， 好，非常感谢，今天杜帅开说就到这里了、 嗯、 有关于节目的详细内容大家也可以搜索杜帅开说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关注一下哈。 杜是杜甫的杜，帅是元帅的帅，杜帅开说、 嗯、 谢谢大家关注。 好，那么也预告一下明天哈，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一个话题很有意思、 嗯、 是这个我们经常微信经常建一个群，什么同学群、 嗯、 同事群、朋友群、工作群，哎，现在城市也开始建群了。 嗯， 你看现在这上海最近连同苏州、无锡、南通、嘉兴、宁波、舟山、湖州就建了一个上海大都市圈。上海为什么要建大都市圈呢？建了一大都市圈会对上海产生什么影响呢？明天杜帅来跟我们说好吗？ 好的，好， 明天见。 嗯，明天见。 我知道对于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是个小兵，我绷紧了神经，在战场上拼命的听谁的发号司令，将军在微醺的方向分不清，西方人眼睛他全都听，不同的肤色说不同的话语，的相同的节奏有不同的旋律，自己的文化由自己来说明，自己的舞台由我们自己定。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yeah、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将军最流行，他全身的冰冰是西方人眼睛，忘了自己现实归心，他满口 check out 的，想叫他 get out 的，我是个小兵却乐天之命，在你的世界学你说 ABCD， 在我的土地对不起清楚华语。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yeah、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yeah。